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 这首抒情歌充满着浓浓的纯爱风，最特别的是第一遍以简单的钢琴伴奏，趁着周杰伦轻轻吟唱，仿佛在空荡的校园教室里安静回忆着当时初恋的情景。间奏之后，二段的主歌截然不同，鼓声一进之后，曲风便绕舌，仿佛将时空拉进初恋现场，一起来听到手写的从前。 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唱完午后的仰望，将吉他斜背在肩上，更多年前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还记得我的公演一起表演，校园奔腾过点，记忆里在微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当恋情已走远，我将你深埋在心里面。 是谁的从前，还记得那